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穿越时空，去感受生命的律动，去体味那瞬间的心跳，去探悟那人生真谛。穿越午后，带您重现经典，共话美丽的音乐人生。 作曲家古诺，这位来自于法国的作曲家，他和很多命运坎坷的音乐家相比，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。不仅在青年时期总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，晚年也没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穷困潦倒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前的一帆风顺，让他的音乐大家记住的不是特别的多，但是有一些却是家喻户晓，比如《圣母颂》。永恒的麦丽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古诺他音乐里的各种女性的柔美，当然了，还有他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得到的贵人相助，贵人的音乐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。不过最先聆听到的仍然是古诺根据巴赫的旋律而改编的《圣母颂》。我是王卓，永恒的麦丽，穿越午后从这里开始穿越了。

温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、意大利交响曲分别是他的第三和第四交响曲。其实这是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，在这里面我们所来聆听到的就是温德尔松的两部交响曲的片段。 永恒的魅力。今天我们从古诺穿越到了门德尔松，就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有过在专业上有过切磋这样的一个经历吧。那其实呢，说起来门德尔松也是古诺的贵人。门德尔松是莫扎特之后应该说是最完美的曲式大师，古典主义的传统、浪漫主义的志趣在他的作品当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那在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，像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两首都是来自于他的交响曲的段落，一首呢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苏格兰交响曲，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四意大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片段。

不在。